贸易货轮自立号出航仪式17号在陵南修船厂举行。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吴秀勇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、工厂干部和职工参加。由于用我们的力量和技术建造了贸易货轮自立号，所以在贯彻伟大的金正的同志遗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，为发展海上运输打造了又一个物质技术基础。